红起点天天有聊，来，今天聊一聊政府破产啊。前段时间有一个耸人听闻的文章说某某市将成为中国第一个破产的地方政府。这个市呢是一个发达省份的地级市，文章说呢这个市的领导搞卖地经济，疯狂造成大跃进，五年里投资了发达国家100年的项目，还标榜科技创新，说穿了这些创新呢一钱不值，弄虚作假，拆迁掠夺啊，没钱怎么办呢？一是征过头税，二呢是借债，现在呢连机关人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市政府事实上已经破产了。这么说呢确实挺可怕，这是一个可怕的场景。那我不掌握这个相关的材料，对数字呢也没办法去具体的核实，所以我不敢断定文章所说的是否是真实的，所以也就不在这儿提这个城市的名字了。也可能没那么糟糕，也可能大厦确实就要塌了啊，这个咱不知道。那在中国的法律里边已经有了企业法人破产的这个规定，但是没有自然人破产的说法，更没有涉及政府破产的条文，所以地方政府应该不会真的破产。如果说破产呢，恐怕也是一种财务上的说法，对比的是那些有政府破产的国家，比如说美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美国的城市是怎么破产的。话说2013年7月18号，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政府提出破产保护的申请。底特律呢，始建于1701年，曾经是美国的第四大城市，三大汽车公司福特、通用、克莱斯勒的总部都在这儿。在1950年代以前，底特律对于美国来说就相当于1970年代以后的硅谷，汽车城成为整个美国经济的龙头，是美国现代工业的明星。但是慢慢的，美国汽车业在国际竞争中没那么牛了，汽车城逐渐的陷入消沉。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底特律遭受重创，三大汽车公司大量裁员，城市元气大伤，税源锐减，但城市的基本服务还要维持啊。底特律市政府负债达到185亿美元，包括60亿美元的医疗和人寿保险，以及大概35亿美元的养老金。如今的底特律呢，1/2的街灯已经熄灭了，只有1/3的救护车还在运行，许多地区连垃圾都没人清理。底特律的失业率是2000年的3倍，是全美失业率的2倍以上，凶杀率是40年以来的最高点。底特律不行了，气喘吁吁，于是根据美国破产法的第9章市政债务有关条款提出破产保护申请。申请文件中包括底特律的财政前景、削减的开支、削减的这个雇员和部门合并等等这些信息。美国第6上诉巡回法庭首席大法官指派了一名专门的破产法官来监管底特律破产。和咱中国有区别的是呢，美国密歇根州没有从州政府派一个领导来坐镇底特律，而是任命了黑人律师凯文·奥尔为底特律市财政紧急状态管理人。他有权，有什么权呢？无需经过审查或者征求公众意见就解散政府部门，修改公职人员的劳动合同，出售城市的资产，修改某些相关法律等等等等，权力大。从破产法的角度来看呢，底特律破产呢对政府有三大后果。第一，城市破产不能履行对债权人的责任，底特律多年来在金融市场上借的钱那也可能不还了，投资人损失惨重。第二，许多政府雇员的各种福利，特别是医保和退休金，这些本来是他们合法收入的一部分，市政府也可以不履行这些义务了。第三呢，底特律政府的所有财产都会被拿来拍卖，包括政府建筑、基础设施、艺术馆、学校等等，所得款项最大限度的用来抵偿债务，先还债权人，减少债权人的损失。有消息说呢，底特律开始出售闲置的消防车库，而与底特律一河之隔的加拿大温莎市也想购买底特律政府所有的河底隧道，太惨了。实施破产保护呢，对底特律政府呢也有好处，就是所有对底特律市政府的这个诉讼将自动进入暂停状态，这些诉讼的听证会将会被无限期的推迟。另外呢，底特律政府呢可以摆脱对退休公务员的义务，在底特律政府185亿美元的债务当中，有一半是要用来支付这些退休福利的。当然，退休公务员也不是好惹的，他们要跟政府打官司的。眼看着底特律政府的这个窘况啊，奥巴马联邦政府能不能见死不救？不能，但是很不幸，他真的不救。美国是联邦制，传统上没有这个义务。美国是地方包围中央，在联邦之前呢， 北美13个州就各自有自己的法律、政府甚至军队。虽然之后联邦政府收回了军权和部分的财权，但理论上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是平级关系，各选各的，各管各的，互不干涉。奥巴马想修高铁，那让各州分摊，很多州长都说不行，我们不干这事儿。所以相对应的，底特律遇到麻烦，你也别想让联邦政府来兜底。就算是奥巴马对底特律善心大发，也很难成事儿。一切行动都得国会批准，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议员们凭什么同意要为底特律买单呢？联邦政府呢，当然也有一招，发票的增税。如果一个政府有无限的发票的和征税钱，政府就永远不可能破产。但是烂发票的就会招来通胀，征税呢会惹起民愤，所以这在任何政府都是最忌惮的高压线。2008年小布什政府的财长保尔森为了获取批准政府刺激计划，当众给众议院的议长洛佩西单膝下跪。好在这议长是女士，男贵女也不寒碜。当然呢，密歇根州政府没有发票子的权利，但州长还是为底特律着急的。2014年初，他宣布了他新鲜热辣的新移民计划，底特律市将为愿意来汽车城定居的高学历外国人发放40000个移民签证。这明摆着是对着中国富人的。在美国呢，城市破产不是新鲜事儿。自从1937年以来，美国有大概600个市镇县申请破产。过去30年，申请破产的地方政府将近250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到2011年，大概有15个城市申请破产。政府破产这事儿呢，在中国和美国呢还真有很大的不同。前面谈到中国的那个市，那是政府大跃进乱借债，而在美国底特律市是太社会主义了，不仅政府给公务员大量的福利，汽车工会也捣乱，逼迫雇主们给工人优厚的福利和薪酬，这些都大大降低了这个汽车企业的竞争力，当然也降低了汽车城底特律的竞争力，最后大家一起玩完了。好，今天就聊到这儿，各位记得手机下载蜻蜓 FM， 搜索收藏红起点，随时收听我的节目，微博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张红，欢迎关注。明天呢就是国庆放假了，红起点也跟着歇7天，咱们10月8号接着聊。